你好，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嘉宾是蓝创中心总经理、蓝标产品技术委员会主席王鹏云，他也是前多盟联合创始人、前蓝标移动广告集团 CTO， 曾任百度高级工程师、模式网 CTO、 139移动互联研发总监，在营销领域深耕十多年，目前专注于技术创业孵化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技术人创业过程中容易踩到的坑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借鉴意义。即刻时间问，根据您的观察，技术人创业容易踩哪些坑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？王鹏云答，这些年我自己有过几次创业经历，也见过很多的技术创业者，包括联合创始人、 CTO 以及技术人自己做 CEO 等。总结技术人创业陷入的主要误区有三个。一是考虑问题以技术为先，因为他最熟悉的是技术，而且很多技术创业者有极强的技术自信，他在很多相对成功的大公司待过，自己的那套技术已经在应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，所以出来创业就会有极强的技术自信，容易以技术为先考虑问题。不能说技术优先是绝对错误的，如果企业是纯粹的技术领先驱动型公司，技术优先就没有问题，你拓展的是技术边界。比如 AI， 在这个领域当中，如果你公司的技术一马当先，这时以技术为先考虑问题是 OK 的。我之所以称技术优先为误区，是因为如今绝大部分创业公司都不是真正以技术为核心驱动，多数情况之下你的核心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，你能做很多公司也能够做，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来自于技术独到性或者是技术领先性，这时再用技术为先的思路主导，往往会将更核心的目标忘掉。二是过度技术化。所谓过度技术化呢，是在推进业务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很多工作是可以由人工完成的，比如用一个字儿来统计分析，而技术人往往看不过去，会说这玩意儿怎么还那么落后呢？想将这种工作方式技术化，我认为技术化应该有一个节点选择，就是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下做技术化，而不是将所有的问题都用技术方式解决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这个误区容易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首先是过度的技术投入，其次呢是浪费了很多业务抢占市场机会的时间。我们知道，要用技术化的方式来实现某个功能，并且相对成型，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、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。一方面，技术投入成本增加，另一方面，时间精力也是一种损耗。可能人工方式看起来比较土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却是能够较快地完成目标。因此对于技术化的选择还需要考虑时机，过早使用太技术化的方式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三是过度理性。在创业过程当中，理性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技术人往往容易过度理性，做任何判断与决策都希望有数据支撑，这不可能，因为创业本来就是九死一生，甚至 99% 是失败，只有 1% 是成功的，其中有非常多难以用理性方式去把握的东西，甚至有很多运气的成分、感性的成分。很多时候创业需要狂热突围、狂奔，另外呢，创业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对商业、对行业有洞察和直觉，而这需要有嗅觉和敏锐性，不能所有决定都依赖于数据，有些数据可能是脏数据、假数据，这个时候难道我们就不做决策了吗？不往前面走了吗？你拍着脑袋也得往前走啊。过度理性会让自己变得裹足不前，甚至被一些错误数据引导到错误的结论中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尽量避免这些误区呢？我认为主要有两点。首先，从主观上讲，一定要压制自己的技术人思维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。其实你的技术确实很强，也一定要压制自己的技术冲动，理解其他方式的合理性，理性地看待问题。其次，开阔眼界，了解技术之外的东西。比如产品、销售、行业现状与未来以及企业之间的协同模式等等等等。虽然我们了解的这些知识不见得能够在工作中学以致用，但这有利于我们能够以更全面的视角去思考问题。另外呢，当你了解了社会与行业，再来反推公司的商业价值以及如何让商业价值变现，就相当于了解全局，再跳回来审视局部，这样就能够避免踩更多的坑。其实上面提到几个误区，我自己以前多多少少都经历过，因此有一些切身的体会。除了技术方面的坑，还可能有合伙人的坑、商业合作的坑、 视角的坑、业务拓展的坑、变现的坑、投资的坑等等等等，坑是非常多。我想说的是，选择创业就不是在别人搭好的平台和既定的规则、清晰的约束下去做事情。你只要做好自己边界范围内的事情，看准边界在哪里，完成既定目标就好，或有所突破更好。创业真的是一件无边无际的事情，最底层的约束其实就是法律。除法律之外呢，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之下做事，就非常容易迷失方向，跌跌撞撞踩很多坑。虽然踩坑无法避免，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少踩，因此就需要我们开阔眼界，至少可以用一些常识让自己少踩坑。虽然没有经历过，但大体上有直觉，知道某件事的运行规律，这样当你做一些具体的决策和判断的时候，就可以尽量的遵循规律，不符合规律的就绕着它走。不是所有事情都要不撞南墙不回头，脑袋没这么硬，撞几下可能就不行了。极客时间问，技术人创业在合伙人的选择上，您认为有哪些权衡和考虑点？一个优秀的创业团队又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？王鹏云答，我一直以为合伙创业是这个世界上特别难的一件事，比结婚还难，因为这个团队所经历的事情要比家庭复杂得多。正如阿里巴巴的做大做强之路，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时间和磨难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家庭能够比拟的。合伙的问题也非常复杂，合伙人内斗其实是很多公司死亡的主要原因，内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各种各样的情形。我甚至见过最严重的情况，已经到了团队斗的唯一目的是把对方送到局子里去。至于创业合伙人要注意什么，我当然可以列出很多要点，但是在实操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依旧有很多问题是这些要点覆盖的。不过总的来说，选择合伙人可以衡量五个方面。首先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契约精神，承诺就要尽最大努力去兑现，并对达成一致的决定不反悔，吃亏也认。只有这样，大家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协作模式。否则，个人具有再强的能力，有再高远的洞察，再丰厚的资源，再宽广的人脉，都难以预料你的合伙人哪天与你反目相视。有契约精神之后呢，多方可以依赖。再多延伸一点，就是志同道合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志不同不相为谋，目标的差异可能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，只有目标一致才能够同心同力。第二，有主有从。创业团队共同商量决策没问题，但是不能因为哥们儿气气齐头并进，一定要有一把手。因为大多商量着办事儿的企业发展到最后啊，瓶颈都非常明显。因此不管决策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是他是你们最初共同选定认可的人，那就按照契约精神，在遇到各种分歧的时候呢，该妥协就要妥协，该配合就要配合，最后达成一致，继续往前走。第三，能力互补，这点也很关键。有的初创团队几个人都是技术，或几个人都是商务，这样的团队短板非常明显，而且弥补短板时不得不用一些你完全没有把握的人来做，风险很大。因此团队合伙人最好能力不同，分布于技术、产品、商务、市场等几个方向，能够有所互补。比如在视角方面，大家的关注点就不同，有些人比较有远见，有些人可能更关注落地。第四，合伙人数最好是奇数，三个是相对比较好的数字，人太多达成一致的困难就更大，人太少又容易缺乏足够的视角。如果只有一个人，那你的短板就是公司最大的短板，没有核心的伙伴来帮你补齐你所欠缺的能力，因此三个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合伙团队模式。第五，合伙人人选最好是前同事。从各种合伙人的选择来看，有亲人、朋友、前同事、陌生人等，在我看来，前同事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。前同事好在哪儿呢？一是对目标的理解更容易达成一致，彼此对事情的理解相对有认同感，因为曾经共同做过一些事，三观和认知可能更贴近。二是与同事之间有更好的协同基础，也了解对方的能力、短板、做事风格等，这点也是陌生人合伙的不足。三是能够撕破脸皮，这点很重要，也容易被忽略。朋友、兄弟创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在出现问题时撕不下脸，觉得争吵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与关心，结果呢，会导致负面情绪积少成多，一旦爆发就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而同事之间 互相争辩讨论问题已经是一种协作方式，大家成天吵来吵去的没有关系，万一争不成，彼此以前也不是兄弟，即使以后不合伙了，也不会夹杂着那么多的感情去处理问题。当然这也不能够一概而论，但以我看了那么多以及结合自己的经验来看，选择与前同事共同创业会更加稳定一些。至于创业团队，在我见过的创业团队中呢，其实不睦的情况多于和睦的，但能走下来的团队有三个共同点。首先是具有契约精神，之前也提到过这一点。也许有个别和睦的情况是依赖于兄弟之间的信任，但不论如何，承诺过就努力兑现，基于契约精神才能够有更多的理解与支持。我看到很多的初创团队之所以一路走来不离不弃，就是因为困难时共赴难关，才坚守住这个合伙团队。其次是能够互相理解，即使你不同意他的做法，但你理解他做事的合理性。比如你是技术，从技术视角看，可能不认同销售的决定或者是方法，这只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做过销售，不理解其中的难处。但是你理解他做这样决定的合理性，因为你相信他有契约精神，做那件事情一定不是为了把其余几个人都坑了，谋他一己私利，而是为了大家的共同目标，为了集体利益而为。除了契约精神和互相理解之外，还有一点是良好的默契。默契和契约精神有差别，默契更多的是私下彼此信任，产生了工作中达成一致的更多可能。如果合伙人私交较浅，则更多趋向于遵守契约精神。无论是哪一类，这样的团